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天津京剧院的演员江一山日前的在北京举行了他的个人演唱会，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对他进行了采访，下面请您收听这次采访的录音。听众朋友，湖广会馆庚阳集票房呢，在京剧演员李世英的操办下是越来越红火。那现在呢，已经是名噪京城。庚阳集票房呢，经常举办一些专场的演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向您介绍在湖广会馆举行的张派新秀江一山的演唱会。那首先呢，我想对于北京的观众来讲，可能江一山对你了解并不是很多，应该说是一个青年演员嘛。那首先呢，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实验团的张派青衣演员江一山。我是学戏生长都在沈阳，是沈阳市人。95年毕业于沈阳市艺术学校，学京剧专业，后来呢就分配到沈阳京剧院工作，从事京剧表演。在1999年的时候呢，天津举办了一个张派青年演员的选拔赛，我从沈阳京剧院代表沈阳京剧院用《状元梅》这出戏参加比赛，获得那次大赛的金奖。回到沈阳工作以后呢，当时正好是天津京剧院实验团缺一个张派的青衣演员，2000年的时候就把我从沈阳京剧院调到了天津京剧院工作到现在。 应该说这个经历呢并不是很复杂。 对 啊，非常明了。我曾经呢也找了一下，你呢有一些资料我也掌握了啊。比如说这个江一山呢，自幼喜爱文艺，6岁的时候在沈阳少年宫学习这个舞蹈基本功。 对。 而且在12岁的时候你就考上这个沈阳艺术学校的京剧班。 对对对。 当时就主攻青衣。 是。 啊，先后学了很多的戏。像这个二进宫啊、女起阶啊、四郎探母啊、白蛇传啊、贵妃醉酒啊、状元梅等等传统剧目都是在戏校来学习的。 您是真够了解的。 那你这个99年那次全国就是张派青年京剧演员选拔赛，以这个状元梅这个一折呢得到了评委及天津戏迷的好评，应该说是得到了金奖，也是大家这个关注你发现你的一次很好的机会。 对，您说的非常正确。 通过那次比赛，你得到了一些什么？就是直接调入天津吗？ 应该说啊，通过这次比赛，在我艺术的生涯当中吧，是一个大的转折。因为当时我在沈阳的时候，知道这个比赛的时候，当时没想到会获奖，就想呢，从沈阳来了一个孩子到这儿来，到天津来参加一个全国的比赛，应该说当时就觉得来长长见识，真是来学习的，就是这种心态的。 那你是觉得当时没有想到获奖，是因为不自信呢，还是功底不够啊？ 当时我觉得还是目光有点短浅吧，因为在那之前没有参加过全国的比赛， 所以自己的实力呢也不摸底。 对对对，就觉得当时觉得学习的挺认真。当时是张君秋先生的学生，我们沈阳京剧院的刘红霞老师为我教授了状元梅其中的一折，当时就会一折，就会半个小时的节目。然后正好赶上这个有一个比赛说的就需要半个小时，我也就会半个小时。然后把袋子就寄过来了，寄过来听袋子的时候呢，当时有何顺信老师，有蔡英莲老师，有张学民老师，还有安志强，北京的安志强老师，包括有我们电台的卢子明老师，还有薛亚平老师，后来他成为我的师傅了哈。 他就是听袋子的时候，每一个老师把所有的袋子就是不写上名字，无记名的，让他大伙听袋子。在初赛的时候，据说呀，有六七位评委同时看中了我的袋子，我的录音带。当时并不知道我是谁，就是说有这个孩子觉得条件不错，就说要确认一下是否是他真的本人在唱，是不是他唱的。当时就怀疑这个，说的，因为当时我21岁嘛，他觉得唱的挺成熟的。他说就往我们家里打电话，就是确认这个问题，就说是不是我唱的。我说当然是了，我说这种参赛的事是不能撒谎的，如果选上了我本人要去的嘛，对吧， 不能弄虚作假的。 对呀、啊啊、我说这个没问题了，你放心，我现在就可以在电话里给您唱。当时是主办单位就说的，那好，他说薛亚平老师啊和何顺信两位老师对你特别的喜欢，就觉得你的声音很好，但是不知道你的形象怎么样。当时就光听见声音嘛，初赛就是寄袋子，后来就说那你就过来参加复赛吧。我一去了以后，我当时应该说有点懵了。19个选手，当时天津的选手占了5位，我们当时北京的选手占了6位，上海的选手占了4位，基本就是被金京沪给承包了。这个戏码呢又不是很复杂，因为都很年轻嘛，他要求在22岁以下，会的基本就是一些普通的张牌戏，状元梅呀，5个人同时报状元梅，望江亭也有5个人报， 竞争相当激烈。 对，春秋派也有4个人报。哎呀，这个评委说很难角逐，但是当时我应该说呀，可能现在回头想一想，心态就是当时就是可能年轻啊，没有包袱。 比较平和 、我就是想学习，我也想也许我就过不了奖了，因为在天津比赛嘛，那金京沪的演员这么多，而且评委都是金京沪的，我一个当时都不认识的。我一想反正我就唱吧，行不行就这样了。后来还不错，就夺得了那次大赛的金奖。 真是不容易。其实啊，你可能没觉得，你实际上为这次比赛呢也付出了很多。 对， 可能是在不知不觉当中进行的啊。通过这次比赛呢，被这个天津张君秋艺术基金会看中了，于是就调入天津。 对， 哎呀，对你来讲真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啊。 对，您说的太对了。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次比赛呀，当时颁奖的时候，头天晚上结束了，说有两个金奖嘛，当时我是金奖其中的一位。何顺信老师当时也是将近80高龄了，他就说，他说这个孩子很好，而且我发现他也不是说好像是什么京剧世家，也不是某某的谁谁点播的，他说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教出来的一个东北的女孩。我觉得在这么老那么老远，离金京沪这么老远，还这么执着的学习张派艺术，因为何先生跟那个张先生合作好多年了，他们有深厚的感情。他说要不然的话，颁奖晚会上我为他操琴吧。结果那天他真的是为我操琴了，他在天津基本是7年没有登台了。何先生，我那天就理所承担的吧，就是跟何先生合作，状元梅成为那天晚上颁奖晚会的大轴，唱戏。当时下午对唱的时候， 哎， 我还特紧张呢，下午晕倒了。因为天津很热，我是东北女孩嘛，当时他是8月底9月初的时候，很热，30多度。在对唱的时候，屋里没有空调，非常非常热，我就晕倒了。何老师吓坏了，何老师这坏了，是不是孩子有什么病啊？我说没病没病，您放心，就是您脸紧张，再有点 水土 不 服， 再加上就是您一给我操心，我就是过分的 激动， 就出现这么个插曲 啊。 但是那天演出很成功，因为那天何老师登台嘛，当时天津京剧院的、天津市委的很多领导来看了，也看了我的演出了。通过那次演出以后，他们看中我了，把我从沈阳京剧院调到天津的 啊，真是，提到这些事情呢，虽然过了好多年了，但是还是历历在目啊，还是依然能够感动你， 能。 而且我发现你到天津刚刚4年，但是你的口音当中好像天津味很浓，我真没想到，有一点点就是听得出来。你要说你是沈阳人呢，因为我记得沈阳东北那边的这个东北三省当中，沈阳的这个口音是最重的， 没错， 就是辽。这个黑吉辽宁那边的口音非常重，我觉得你东北口音不是很重，但是有这个天津口音，是不是特别喜欢天津啊？ 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到天津京剧院实验团呢，我们这个团整体平均年龄在24-25岁，他们其中71个人是这个团整个团的阵容，他们70人都是天津戏校毕业的，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天津人。我到这个团来说，他们就说呀，过去有句老话叫搭班如投胎， 嗯， 当时我到这来的时候，我妈妈也说非常紧张，说的呀，天津人我们又不熟，又没有什么，哎呀，没有什么，怎么说呢，势力吧，也不懂，也年龄也小，到这个团，你想他整个的团，你想这个戏班里，你不是到这个团来说跑个龙套啊，或者说做一个配演，你是应主角来的，站在中间的，你想要在70个人当中服你佩服你，应该说当时我还是很大压力的。 对， 你要听说有现在天津味浓了，就说明我跟他们打成一片了， 已经融为一体了。 对， 好了，那么刚才呢说了这段经历了，可能大家呢这个更想还是听一听这个江一山他的演唱啊怎么样。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状元梅，今天你也拿到了这个唱段到我们这里啊。 对， 那这段状元梅是什么时候录制的？ 哎，这段有一年多了，是参加了天津市03年的春节晚会的一个，因为其中有配器嘛，因为观众听见，听众们听就可以听得到的，是加入配器的一种，状元梅的二黄原版。 哦，好，那咱们来欣赏江一山演唱的这一段状元梅。 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江一山演唱的一段《状元梅》。李诗英老师呢，您是在京剧界也是属于前辈了。 哎呦，这可不敢。 在这里能不能在艺术上，来评价一下江一山？ 我听他的唱啊，是刻意学他的老师薛亚平。他头三个字自那日，哎呦，我真像他的老师唱的。但是呢，他就属年轻。在 还有一些稚嫩， 是啊，而且听得出他每次都有一定的紧张，这种紧张也可能说是好事，因为江一山呀，老觉得自个儿要不断的努力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每一次都对自己要求特严，就不满足，这是他的优点。可在你唱的时候，你就应该那多加点霸气，你就是你，你看看。天津人家一次大赛就把你给选来了，就是证明你行嘛。 对，要自信， 多增加点自信。 是 吧？ 是的，是的啊，真是这个不愧是前辈啊。 对对， 点到点上。 哎，谢谢李老师。 要增加一点霸气啊，青衣叫端庄大方。唱的有点黏了一些啊，我觉得好像 稚嫩了一点， 对， 是吧？听这声音也是稚嫩了一点，反正这也是大约一年多。 但是呢，确实这个段子呢是卡带。卡带的衰减非常厉害，听起来不是那么清晰，也影响了这个你的发挥。以后有机会的话，录一些好的唱段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不 好？ 好， 什么时候到电台来现场清唱？ 没问题。确实，李诗英老师这个《庚阳集》票房啊，现在是弄得非常火。其中我特别这个佩服您的就是什么呢？在您的这个《庚阳集》票房当中呢，确实给了很多新人以机会，对于推出京剧新秀啊，做了很多的事情，对于京剧的发展做了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对于江一山呢，应该说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京剧新秀啊。您就让他在星期日上午就要在您的庚阳集票房有一个京剧专场演出，真是勇气可嘉。 哎，您谢谢您的夸奖。江一山他自己勇气可嘉，因为他就敢把自己勤勤恳恳向老师学来的东西无私的奉献给观众，这里头是承担着风险的，因为一段唱咱们都可以挑出毛病来。他从沈阳到天津再到北京，一个小小的姑娘，他要唱那么多的选段，他要把他学的东西全给这些真正懂京戏到庚阳集听戏这些戏迷老观众们，这是有点勇气的。他很可能这次会得到人家的批评，或者说觉得哎呀不行，不如我们北京的，受到了打击，这些他都打在自己的预算当中了。这个玉不琢不成器，他有这点勇气我就觉得很好。你看今天早晨呢，他上我们北京京剧院来和我们的乐队合腔来了。庚阳集呢有自己一个从中国京剧院北京京剧院就无形中组织成的这么一个特定的乐队小团体了啊。那么他呢为了给我们节省开支，就不带他天津京剧院实验团的乐队来。是不是？这是特别符合现在市场规律的。自己一个京呼，他那京呼也很年轻，叫贾增辉。然后古诗二呼、乐琴三弦、中阮、大阮以及雨打击乐都是我们庚阳集票房的。我们9点钟开始为他说腔，他要唱10段。 唱10段。 对， 都有些什么剧目啊？ 秦香莲、诗文会、西厢记、刘兰芝、女子街、玉堂春、春秋配、状元梅、望江亭。特别要说的就是祭塔。祭塔这是张君秋先生中年的时候唱，中后就都不唱了， 因为一气呵成祭塔从头唱到尾是21分钟、 嗯、 就听他一个人在唱， 非常要功夫， 哎，如泣如诉的啊。后来白蛇传当中呢，就剧本的修改就没有这个了，但是张派却是经典的一个段子、 嗯、 江一山向老师学了，也要把这段奉献给大家。另外由于江一山平时我认为他在这个尊师爱友当中一定做得不错，我们见面也很短短的几次，不然他如何能请到这样的嘉宾友情助演呢？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导师李明言， 嗯， 天津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邓木伟，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谭孝曾，帅子谭门七代嫡传的谭正言作为友情助演。 嗯， 哎，这个若是没有感情投资是不可能这样请来的。 嗯， 我可以举个例子，我印象中的江一山就是个好孩子，乖乖女。2年前薛亚平老师从美国探望他的老母亲回北京，应我们的约请到耕阳集票房，带了4-5个弟子，有北京的，有天津的，有武汉的，还有 山东的， 山东的，对、嗯、这么多人一起来演唱啊。那个时候我就认识的江一山， 嗯， 哎，因为他唱的在这些学生当中是比较出众的， 嗯， 观众员，所谓唱戏的得有个戏员，上台得有个台员、 嗯、 哎，一山的形象挺好，他身高你不知道吧，1.68米呢， 嗯， 在我们 1.70米， 是他、嗯、哦，他穿一高跟鞋你没瞧见 比较高显得 是这个个在我们这梨园行京剧演当中女演员可是就算是高的了啊，真像他老师薛亚平师姐 大青衣 啊，也个儿也高，压台嘛、 嗯、 所以他那一次第一次登台呀、啊、就给观众印象特好。嗯、第二次呢我们就又约了他一次，他从天津来都是挺辛苦的，得早晨6点多钟起床、 嗯， 是不是从天津或者是坐火车或者是坐长途车什么的、嗯、风尘仆仆的到了这儿，完了那天呢还说那个路上有那个撞车的，在高速路上、嗯、到的比较晚，哎呦直不好意思、哦、观众鼓掌给他献花是吧，然后他就说今天我的花完全献给乐队老师， 嗯 嗯，今天的演唱全都是乐队老师们对我的帮助提携，所以今天发挥的应该说不错，得到了您的首肯、 嗯、 这不是我的功劳，不是我，而是老师们提携我、 嗯、 使我有了点进步、 嗯、 我会感谢老师，哎、 嗯， 他给乐队鞠躬，把这些花全都转送给乐队，事儿不大，就显得这个他刚20多岁嘛、 嗯、 很有礼貌。所以您看我这节目单上啊，就是27号节目单写了这么2句上下联、 嗯、 尊贤敬业弘扬国粹，天道酬勤张派在传， 嗯， 这就是一山给我的印象，我觉得他就是尊敬老师，所以有了好人缘，老师们就愿意帮助他、 嗯、 他将来的前途啊不可限量。 是的是的，嗯，你看江一山对于这个李老师对你说了这么多，是不是也觉得他说的 太感谢李老师，李老师夸奖了， 是应该感谢一下， 夸奖夸奖 啊，实际上他已经把你隆重的介绍给了北京的观众。 对， 嗯，确实呢，老师们总会跟你说就是踏踏实实的做人是吧，这个踏踏实实的演戏，那么学会演戏的之前呢一定要学会怎么做人。 对， 那么看来你在这点还是得到老师的真传了。 嗯，对，通过是老师的教育吧、 嗯、 团里领导的培养，还有我妈妈对我的教育、 嗯、 觉得很像很受那个我的那个帮对我的帮助很大吧。 嗯，是的、嗯、刚才呢李世英老师呢也谈到了这个江一山在生活当中一些点点滴滴一些细节，就是表现了江一山呢是一个非常勤奋啊肯于努力，而且呢做人非常正直的一个孩子啊，确实李世英老师的介绍呢应该说是我们北京的观众呢对于江一山也是一个了解。江一山我知道你在2008年8月调入了天津京剧院，在10月的时候也就是纪念张君秋大师诞辰80周年演出的期间呢，你有幸啊拜在了张派名家薛亚平老师的门下。那刚才我们也是李老师也提到了你的老师薛亚平、 嗯、 那谈谈你的老师好不好？ 哎呀，提起薛老师，我总是又崇敬又崇拜又喜爱的那种心情，真是我对他的艺术实在太喜爱了。因为我当时应该说从小吧，看戏的时候，起初知道张派的时候，从我这个年龄，我没有见过张先生的演出。我第一次印象当中就是我师父薛亚平参加梅兰芳金奖，那个时候我刚刚到戏校，还在沈阳呢。薛老师的一出《望江亭》，我在电视看到以后，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我觉得他那种独特的那种声音气息的运用，虽然当时很小，十几岁，听不太懂，但我知道我喜欢听，我知道我喜欢听他的唱。 他的声音魅力把你给吸引住了。 对对对，当时我看他，我就知道他当时是叫薛亚平，是在山东省京剧院，这次拿的《望江亭》，把这个带子以后，我就当时让我妈妈给录下来了。他比赛的那个实况录下来了以后，每天呢学完戏以后啊，六日回家的时候，我每天就在电视面前看这个戏。我当时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你说别说我以后唱成他这样，什么时候我能见到他就行，因为山东离沈阳太远了。”我一想，当时很小嘛， 当时非常崇拜他， 就是崇拜，就觉得哎，我要能见到薛老师，就看见他一眼就行，就是这种印象。特别的好玩。我说这句话的以后十年，整整十年，我在天津就有这个机会吧。九零年是梅兰芳金奖吧，是吧？九零年是91年，2000年我就调到天津了。调到天津以后啊，因为我当时知道薛老师是评委嘛，对我印象也很好，分儿也给我打得很高。当时天津市委啊、市政府啊、天津京剧院就问我：“小江啊，你从东北来的，你有什么条件吗？进团里头？”我说：“我不想要任何物质的条件，也不想要级别，什么都不想要，我就有一点，我说我就想见到薛亚平老师，我想跟他学戏， 学习， 不知道能不能行。”当时那个基金会的老师都就是很诧异。他说：“我想你会不会要条件，要房子啊，要什么呀？”他说：“你都没要。”他说：“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薛亚平很喜欢你。”当时，但是我们不认识，我当时想都不敢想的。我说：“我十年前我就特别喜欢他，我想见到他就行了。但是现在，好像又有点想法，有点过分了，又想拜他为师了。我说不知道薛老师能不能收我。”哎呀，就是当时我记得是张先生诞辰80周年嘛。主办单位就是张金秋艺术基金会，想安排我在其中，就是晚会的时候有8个张派的亲传和再传弟子，都是现在舞台上非常有知名的表演艺术家和青年的京剧演员，说让我在前面唱一段《状元梅》，让我师父呢薛亚平老师在最后唱《三娘教子》，说演完这出戏呢，看薛老师对你的印象。但是非常好玩，在对唱的时候薛老师就看见我了，而且是薛老师主动的说：“我教你戏。” 哦，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薛老师说：“我一见到你我就特别喜欢你，就有一种缘分一样，就像以前认识你一样。”那么多孩子，当时有很多人嘛，我们戏校有很戏校的孩子，还有京剧院的年轻演员都去看排练，他一眼就看见我。我穿了一套白颜色的运动服，他说：“你就是江一山。”我说：“您怎么知道？”他说：“我感觉就是一种感觉。”他说：“就是 一种缘分，像你说的， 就是一种缘分呢。”就是通过跟薛老师学戏吧，我觉得对张派我又有更深一步的理解。 是的，确实谈到自己的老师呢，这个敬佩之情是溢于言表啊。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我们北京的观众也特想听一听你的老师，薛亚平老师他是怎么来这个 演唱的， 好吗？ 好， 那咱们就下面听一段薛亚平老师演唱的《长亭》当中一段。 非常精彩啊。那么当刚才大家听到的是这个张派名家徐亚平啊演唱的一段西厢记当中的长亭。 对， 在这种情景下听着老师的演唱有什么感受啊，江一山？ 我仿佛就看到我师父为我说戏时候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演唱的口型，为我说戏的神态，马上就能浮现在我的脑子里。 这个演唱是有形象的， 有形象，有形象。 确实，通过跟徐亚平老师的学习呢，应该说你在业务方面呢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时候呢，你跟老师学了一些什么戏啊？ 跟薛老师首先学的是全部的《秦香莲》，全部的《玉堂春》，全部的《状元梅》，全部的《望江亭》，还有其余的一些小折子戏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又参加了全国中青年优秀京剧演员的展演，从而获得了奖，而且被天津市评为文艺新星。 对， 很有成绩。李老师啊，李世英老师，您看，您跟薛亚平老师应该属于同时代的人。 对，他比我大一岁。 大一岁？ 不，同岁，同岁。 你们是同岁的。他的艺术，北京的观众对他好像不是特别的熟悉吧？ 北京观众倒想熟悉他呢，人家从山东后来就上美国了，结果在现在作为国际跟这个文化大使似的， 作为一个交流了。 台湾啊，香港、澳门、加拿大，你看，我怎么说北京就没把他留住呢？ 现在夏平老师在国外， 在美国，他现在在美国， 平常经常回来吗？ 他每年大约有半年的时间吧，在北京。因为他妈妈在北京生活。 那平常回来以后你们还经常见面吗？ 基本上我师父要回来半年的时候我就常住北京了。一般我就是抓住他赶快，就像海绵吸水一样，玩了命的学习了。 那像这个李世英老师说的，现在呢这个徐亚平老师已经作为一个文化使者了。 是。 其实他在国外来讲也把中国的这国粹京剧也传到国外去了。 他主要在美国就是教戏，在台湾和美国都是在传播咱们京剧张派的艺术。 应该说也做了不少工作啊。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李世英老师，虽然李世英老师没有出国，但是您在本土也在做的这样的工作。在推广我们的京剧，让我们的青年观众能够接受京剧，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是，净爱说平台平台的，其实我甭大平台，本来我们那戏曲就在舞台上，那都人家都砌好了的地儿，只要多找些年轻的演员，艺术家们多。让他们互相接触，然后给观众以一种美的享受，这礼拜天上午我任务就算完成了。 那您当时这个选中江一山在这么年轻的一位京剧演员，你让他在这个星期日的上午做京剧专场演出，刚才您说了这是江一山自己本身的勇气啊，同时我觉得您也是很有勇气的，也是助了他一臂之力啊。 哎呦，这都是三个代表，我学习的好。真的，那个是不是咱们得代表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是不是？那天江一山唱完以后，都唱完两段了，观众叫好不让他下去，我就给拦住了。我就因为怎么着呢？老得约着好几个演员呢，不能捧着一个那一个就冷落了，这样也不好。既然说咱这是舞台是平台嘛，让大家都高高兴兴才是我 的任务，都有一个展示的机会。 是啊，所以就说那这样吧。既然大家这么爱咱们的江一山这位小演员这个新秀，咱们给他办一专场，咱们人家是举手啊，我们是拍手通过，哗，底下一片拍手声。你看我这三个代表活学活用到这儿了，就把江一山这日程定下来了。之所以我有这个胆儿，就是群众给我撑腰啊。江一山好，那当然了，我相信他肯定好，因为刚才听他那个带子呀，和今天我听他就是和我们乐队合作来讲，他已经进步一大块了。你们听完他的现场以后才知道李世英所说不谬也。那一会儿他唱的还没现在好时候，我们观众都鼓掌通过了。那他唱的又进步了，那观众当然更爱护了。 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在星期日的上午呢，到更阳级票房呢去给这个江一山来这个喝彩，去助阵啊，去捧场。 希望观众多提意见嘛。我到北京来还是说一种尝试和与观众这种见面的机会，这种舞台上和台下的这种呼应，因为咱们更阳级的湖广大家伙也比较去的，他跟那个舞台上正经的剧场还是不是一样的。他这种有特别有亲和力，就是你演员唱的时候可以直接 感受到观众跟你心贴心在一起， 嗯、 这样对演员的心理上啊，心里非常非常的舒服。演唱的时候也比较放松， 嗯、 但是应该说这次演出我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是第一次到北京来，也是公开的亮相嘛，而且比较年轻，感谢这个更阳吉的还有李老师能这么相信我， 嗯， 我觉得就是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肯定要有不足之处的，请北京的观众、北京的专家多提宝贵的意见。也感谢这几位嘉宾李明言老师、邓木伟老师、谭孝曾老师还有谭正言，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观众不仅仅来看我，再看看四位专家的演唱。 是的，不用紧张，你看今天李诗音老师就保驾你啊，都到直播间跟你一起来、 哎、 你看对你多么关心呢、 谢谢， 多么爱护啊， 谢谢、 应该的。 那么确实刚才你也说到了，在星期日上午这个演出当中呢，不仅有江一山自己的演唱，还有很多名家，邓木伟啊、李明言啊、谭孝曾啊等等啊，都给大家呢献上非常精彩的唱段。我觉得啊，这是如果大家去了以后肯定会不枉此行的， 一饱耳福。 一饱耳福。那江一山啊，你最近有一些什么打算，除了这个京剧演唱会？ 我报考了咱们中国戏曲学院的第四届研究生，袋子已经送去了，可能这几天就能下通知了吧，参加文化课考试了、如果这个如果可以很顺利的完成的话，我想进一步再多学一点戏，趁年轻的时候，心态比较放松，家庭没有很多琐事的时候，应该多学一点艺术，丰富自己。我觉得自己在唱腔方面，特别是在表演方面，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现在看很多名家的演出啊，心里非常明白，也非常喜欢，但是自己有的时候达不到，非常着急。老师就说我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哪那么容易呢？我师父说，那我唱300遍的秦香莲和你唱30遍的，它肯定是不一样的，火候是不一样的。戏曲哪那么容易呢？所以我想就是能够最好是能够踏实下来心，多学一点戏，最好能有机会跟更多的名家吧。 对对， 进一步的丰富自己的艺术。是有这个想法的。 是的，应该说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啊。所以这个学习啊，一定要抓紧啊，见缝插针。刚才你也提到了，要多学一些戏。那现在呢，薛亚萍老师在国外，你跟他学习的机会不多，那现在还跟其他老师学习吗？ 我在天津的时候，跟天津京剧院的张派名家，张学敏老师，天津的张学敏老师，学过望江亭，张老师对我也很喜欢，包括我这段祭塔的这个反二黄，他也给我点拨和指点过，对我也是抱有殷切希望吧，他觉得我条件还不错，学习张派，很年轻，但是很喜欢张派，他能看得出来我很喜爱这个派别。他说的，你还是应该，多学张派的戏，把基础打得更加扎实一点。在这段时间，近半个月时间呢，我把重庆京剧院的，沈福存老师，他就是被四川宽称为是四川的张君秋，重庆的梅兰芳，有这样的美誉。沈老师今年已经70高龄了，他就是那个川剧演员沈铁梅的爸爸。他的张派戏也非常好，我现在正在跟他学全部的春秋配，他现在给我说戏呢，我就等于是在又在策划我的专场，又在学春秋配，我希望在7月份的时候呢，可以把春秋配带给观众朋友们。 在这里我们也是祝愿江一山呢在艺术上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谢谢您。 李诗音老师呢，您现在是这个湖广会馆更阳吉票房京剧联谊会的会长啊，大家都知道您原来呢是著名的京剧演员，那现在是不是就不唱了？ 不唱了 啊，基本就不唱了， 绝对不唱 了，可惜啊。 不可惜， 您是正当年的。 哎呦，对对对，人家说那个享年什么84岁，中年是72岁。 您看您这个精力多旺盛啊。 哎呦，谢谢您的夸奖，我现在做这个工作特高兴。 怎么个高兴法？ 怎么高兴法？就天天都高兴，人家高兴我也高兴，人家不高兴我就劝着人家让人家高兴。因为我感觉这个已经离不开这些老观众了，固然我们把大学生们，把年轻的观众，让他们关心我们的国粹艺术，这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是这些老年观众呢，他们也并不是非得九九重阳节时候才被想起那么一会儿，他们的白头发表示他们的沧桑，他们的人生，他们这一辈子，他们这一辈子所走过的那些路，是现在的年轻人比我再小的那些人所 不可想象的。他是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中，以一种孺子牛的态度，认认真真走过来的这一辈子，这些人是永远我要为他们服务的。甭说现在党中央教育我们应该很好的为他们服务，就是从人之初性本善来讲，也不能够忘却那些像我的父母辈那样的辛勤的老人们。他们爱看京剧，他们听了一辈子的戏，那些名演员一个一个都先他们而去了，他们无限的惋惜，他们又殷切的希望着年轻演员一个一个的再出来，再出个梅兰芳，再出个马连良，再出个盖叫天，出个什么都好，可不是徒有虚名的出来哟，是要地地道道的真正在京剧上做出卓越功效，让他们真正拍掌叫好的那种好演员。他们那么看着看着能自个儿掉泪，听着听着能自个儿忘情，是什么使他们这么执迷呀？就是京剧。礼拜天他们来说，听完礼拜天上午的戏，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都在这里晕的呼的想着、念着、高兴的。从礼拜四啊，我下礼拜的牌就又贴上了，接茬就盼着下礼拜天了。你看，生活在他们来讲就是这么一件小事儿，让他们成了一种精神支柱似的，所以我就特高兴特自豪。这比我一个人唱完戏、唱完戏以后也可能上座率不好，我还偷偷的眼泪偷弹那么两下，干脆在他们当中为他们做点具体的事儿、实事儿，好事儿。 是的，是的，这个生活看似是平平淡淡，年复一日啊，但是看你是否做的是有意义啊。我觉得现在李时英老师原来在唱戏的时候，给大家献上了很多美好的唱段啊，给大家有一个这个美的享受。那现在呢，位于这个对京剧的发展呢、给年轻人一些机会啊，给老年人欣赏京剧的这个机会等等，我觉得对于社会更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您现在这个不唱戏了，但是呢，我觉得您真是还在发挥您的余热呀。 我这余热发挥不完，能量特充足， 发挥的越久越好。好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天津京剧院的青年演员江逸山，他呢将在这个星期日的上午，在湖广会馆的庚阳级票房将上演京剧专场演唱会。届时呢，不仅有江逸山的演唱，同时呢还有邓沐伟、李明言、谭孝曾、谭正言等等的献上非常精彩的唱段。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愿这次演出能够圆满的成功。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对天津京剧院的演员江逸山采访的录音。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下面请您收听昆曲《谏娘》，邵征扮演王石鹏，白小军扮演王母，曹文正扮演李成。 吹罢无相依之之声 曾大听状元爷的玉座在哪里？ 老奴也曾大听状元爷的玉座在四牌坊，请老万人再行几步。 本是进士锦绣棒，妙啊，果然风景神看下。 红楼翠冠胜过飞，柳墨花架难舍香。状元王玉，老安人请转。 怎么？ 这里是了。 哦，到了，谢天地。 带老奴去通报。 快去通报。 哎呀，老奴到晚了。 忘了什么？ 请老万人把小头神取下，恐惊了状元，不当文凭。 哎呀，李舅，早是你说，不然我倒忘了。哎呀，是。 门上哪位在？ 做什么的？ 借问一声，这里可是温州王状元的寓所吗？ 真是， 报去是家眷到了。 稍等，有请老爷。 我是 家眷到了。 哦，家眷到了，吩咐开 阵 门。 母亲还恨赶我退 去 是 啊呀去之 想今日母子重逢何大欢喜为何我母亲翻天愁闷待我去问李臣 啊李臣 状元老爷 那万人为何闷闷不乐 那万人吗像是在路上受了风霜所以如此 哦那万人在路上受了些风霜所以如此 正是 非议我晓得哦 状元老爷晓得什么 我不是我 成 你 想 哦， 哎呀，天啊！ Oh.